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在4月13号周五的晚上来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。辛苦一周了，我第一首歌一定要送你，而且是对你的赞美。 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我宠爱的你，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。你日美就日美，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的伤口，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。只是爱情火，只是对你的迷恋。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是交换了沉睡，你是天使般的安慰，你是我宠爱的爱，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。你日美就日美，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你的香味，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。只是爱情火，只是对你 让我心窝沸沸，写了一个就是你的罪，爱梦呀万分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，让我吻上你的嘴。 Wanna hablar español, 给你拉丁味道，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。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。你太美，你太美，为了你我女征服大江南北，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，文字不足形容的美。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。怎么那么美？ Hey,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。 是的，这首歌是为你想起的。此刻的北京呢，飘着雨，而且温度也有点低。如果是在北京路面上驾驶的司机师傅们，希望你们小心驾驶，然后也能够心里暖暖的，早一点回家。这首歌呢，就带给这一周当中啊，不管什么样的天气，不管经历着什么，都还对生活保有着一颗爱的心，拥有着美好心情的朋友。今天晚上的直播夜啊，我在直播帖中呢，和大家分享了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经常会问，到底什么是爱呢？到底什么是爱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凡是提高、充实、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，就是爱。爱一定是个好东西啊。当你疲惫也好，当你沮丧也好，当你对世界充满怀疑的时候，我想爱都会拯救你。就这样的，有时候也是一首歌的魔力，或者是一首歌的力量，曾经在你很艰难的时刻陪伴过你。比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听友南杰朋友想点播的，他说这首歌支持我走过了很多难过的时刻，非常有感情，所以今天晚上想透过电波听到这一首经典的 Hey Jude, Don't make it bad,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,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,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, Hey Jude, Don't be afraid 是的，听完发现自己又是一条好汉了，一下子从这个一格点一下子到了五格满电了，又可以重新出发了。其实人真的是情绪化的，一秒之中呢可能会全盘否定，一秒之后呢也可以对自己真的是又有信心面对所有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会有一周两天的休息呢？大概就是让我们能够多多的补充能量，又给自己一次新的出发的机会。好的，尤其是当你辛苦的时候被别人看到，在乎的人他们想为你送上一首歌来让你忘记疲惫的时候，我想这种理解和温暖真的是比什么都好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订购人肉肉，要送给亲爱的妈妈的。他说今天妈妈工作了一天，看着那疲惫的身子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很想为她点播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，愿她心情能够愉快，活力充沛，一起和我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。希望妈妈听到这首歌之后由衷的感慨，孩子长大了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。风里 今天晚上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《小幸运》是来自孩子送给母亲的。愿这份理解和这份幸运真的已经空投到你家中了。飘雨的晚上，杨阳莹他说，我想点播这首江韶涵的《淋雨一直走》，真的是小小的身躯迸发出巨大的能量，送给一直努力的人们。 谁记住狂飙见我一身的秘密，决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前从要跳过地狱，也不恐惧中，命运如何转动，没有人会晓得。哦，我说希望无穷，你才美梦成空。相信和怀疑，总要决斗。淋雨一直走，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。 确实哈，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瘦瘦小小的样子，可是声音那么掷地有声。下雨的晚上会很本能的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歌曲，周杰伦。祝你 上天留着金地，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，青春

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今年的清明档，一部名为《起跑线》的印度电影凭借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，并取得了过亿的票房，成为同档新片中最大的赢家。《起跑线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，服装店的老板拉吉和太太米塔为了让女儿皮亚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想尽了各种办法。而当他们费尽心思终于要将女儿送到名校时，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一对印度父母为学区房操碎了心的故事。影片自上映以来口碑不俗，片中表现的教育问题、贫富差距问题虽然有些沉重，但喜剧元素仍非常浓厚。不少观众表示，拉吉夫妇为了孩子孟母三迁，不断搬家，扮演成上流社会又伪装成穷人的桥段，让人捧腹不已。影评人洪水则认为，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上的崛起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影观众日益成熟，更多非好莱坞类型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赢得关注；另一方面则是好莱坞进口大片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。虽然目前进口片的票房冠军被《头号玩家》拿下，但从投资成本和票房回报看，印度电影其实更胜一筹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一元咖啡机、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。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。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不管你在哪里，都谢谢你听到了我的声音。下面这首歌，我想送给在西安听节目的夜游先生，他曾经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如今在西安上大学。西岸的雨刚停，温度有点冷，我总担心我撑不下去，所以今天又来感受这周最后一期的爱得更久点，为自己送上一首歌，坚强一点，勇敢一点。 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，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，如果有些歌是有些人让你彷徨。 果有些歌是终没唱，我代替他们，请你原谅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原谅不美好的想象，原谅不切实际的期望，心情点亮， 原谅所有的不美好，然后把好心情点亮。话说在4月13号星期五的这一天，天气又这么凉啊、再加之水星逆行，其实有很多朋友的情绪都会受到波动和影响。在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也不要想象着所有的人都比你高兴，大家只不过是看到自己拥有的，不去计较那些未得到和失去的。不计较大概会让我们变得轻松简单一点吧。继续点歌，新浪韩立微博。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，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。单纯很难，包袱很多，已经很勇敢，还是难过。许多事情都有选择，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，情绪很烦，说话很丑，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，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，小声地说摩天大楼渴求自由，一路嗅着追着美梦，爬上屋顶外跌得好久，不觉得痛，是觉得空，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，就算爱也会变冷的，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，我不晓得，我不舍得，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，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，小声地说求 摩天大楼渴求自由。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，任何的事情都是要付出一定的辛苦。这一周你辛苦了，明后两天好好的休整一下，吃点好的，看点好的，玩点好的，总之呢，在休息的时间里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正的生活情趣。雨后会有彩虹，生活也是情绪的波峰波谷，都是不断的调整当中。这首歌羽泉彩虹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出席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主角是你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 418家装家电节， 4月18至22日，三 C 家电全程狂欢， 爆款五折起，满额送苹果10， 保价到五一，贵就赔哦。 晚上9:45，要进入到今天晚上爱得更久点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了。感谢一周的收听，同时也希望下周一晚上的9点，你依然会锁定这里，一档很简单、很温暖，会让你安静下来的点歌节目。还有2个小时的男左女右，我会在直播间里等你。这首歌送给小美，一会儿见吧。 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去哪儿、你看那、9点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 该怎么走，我却只想回头。